我们开始今天的幸福成人主日学，欢迎今天有新的朋友来，我们会慢慢的认识。我幸福主日学是上西敏信仰告白，今天是上第九章，希望今天能够一次上完第九章，关于自由意志。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也叫我们无可推诿，也蒙恩的人也是有了一个重生的自由意志，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就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探讨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思考的议题，但是求你让我们所教导所听到的都忠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仁光，我们现在用的是这本课本西敏信仰告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是中英对照的。如果需要的话，可能可以跟，我不知道国俊可不可以，你可以问他代购，就是可能有一些折扣。OK， 好，今天是第九章。自由意志，你们可以忽略你们的讲义，因为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讲义弄得太复杂了，有太多的议题可以讨论，也不见得我真的能够解释得清楚。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教义。奥古斯丁说恩典并不毁灭人的自由意志，他是说得救的人，罪人蒙恩典并不毁灭这个罪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也不抵触恩典。 OK， 中间会有很多奥秘如果我们仔细想，但是我们今天先试着 cover， 就是整章都讨论过，如果有一些细节我们可以有时间再回头再来讨论。 See how it goes。 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我读中文版，神已经把自由赋予人的意志，这意志它不受外力的强迫，也不受本性必然的趋势或驱使来决定行善或行恶。这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第二节等一下，有问题。 他不受本性必然驱使， 你们听懂庭方问的问题吗？如果他是自由意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边讲说不受本性必然的驱使？这边强调的是什么？针对某一种我们现在应该已经习惯，就是先贤们把某些字句放在里面，他一定是针对某种问题或者议题，用很精简的、很简短的字在回答。 本性。 另外一个好问题，那我再问：9.1指的是人犯罪之前的自由意志，还是堕落后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由意志，人本性，上帝起初创造人赋予人的自由意志，那你也可以说这是亚当堕落之前人的自由意志，或人本来没有犯罪的话，人本来应该有的自由意志。这个意志，这个 will， 它是不受外力的强迫，也不受本性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人的本性之中并没有任何的 natural 必要会逼使你做出某个决定。这个决定 choose 是出于你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选 A 或者选 B， 或者可以选或不选。通常先贤们讲自由意志的时候，还是会讲到自由意志会有点关乎那个偶然性，跟那个有点关系。 就是说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我们先记得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 define， 就是自由意志在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 consideration 考虑之下， OK， 它是不受外力的影响，也本性之中没有任何的本性会驱使它必然会行善或者行恶，选择 A 或者你用选择 A 或不选择 A， 选择 A 或选择 B 或选择 C， OK， 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上帝创造人的最初的状况，还没有犯罪的状况，自由意志，上帝给人一个 faculty， 先贤们会用这个能力，可以选择向善，也可以选择向恶。这没有必然的受到外在的压力，或者说本性你一定会向善或者向恶。那我问，人之初性本什么？ 善， 对不对？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上帝起初创造人是有知识、公义和圣洁的。OK， 这个是本来上帝就创造人赐予人有的。所以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说，在改革中的理解之中，本性从来就没有一个是叫 naked， 赤裸裸的本性。OK，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你不是赤裸裸的，你已经被赋予知识、公义和圣洁。这个赋予你可以听得出来，其中有知识、公义和圣洁，其中有其复杂性。因为你可以继续问，那这个知识、公义和圣洁是不是人的本性？是，是人的本性。那我问大家，如果你失去公义知识、公义和圣洁的话，就是堕落的定义，你失去了这个，那你是不是失去你的本性？你就没有人性，你就不是人了吗？你就是 animal， 你是动物吗？也不尽然是嘛，我们也不会这么说。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说上帝的形象有广义的形象和窄义的形象。广义的形象就是你是人，你有一些 rational， 有一些理性的决定的能力，你可以做出一些判断。在这个上面，理性的灵魂你都已经反映上帝的形象，广义来说。但是你堕落之后，窄义的上帝的形象就是有知识、公义和圣洁，那个已经失去了。或者你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说，堕落之后的人性是破坏的，遭受破坏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性，但是仍然是人性。那么这个跟自由意志，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堕落之后的自由意志可能就会有一些关系了。 OK， 第二，我们看，当人无罪的时候，他享有自由和能力，可以立志will 能行出神所讨悦的讨神所喜悦的善事。但是这个无罪的状态是可改变的，以至于他可能堕落。也就是说，改革中的理解并不是上帝创造人是处于一个 neutral 的状态，处于一个完全中立，不向善也不向恶。上帝创造人就是本善，就是向善的。但是这个状态，这个本性却有可能改变，也就是第一节所讲，他可能选择继续的向善，也可能向恶。 OK， 但是他全然有能力可以立志做出讨神喜悦的 good 善事，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为义的事。亚当夏娃他们全然有能力行善，顺服上帝，最终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等等，而不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 1.1 和 1.2 讨论在上帝创造人赋予人的人性，特别是关乎有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能力。 OK， 并不是说人一定会犯罪。 OK， 这边当然你要强调自由意志，你是在强调人性的哪一个层面？ 我们就用第一节看，如果人他你的人性你的选择的能力向善或向恶的能力必然是受到外力的强迫，也必然是驱使本性的内部的一种驱使倾向好了。那么这样子的人性你会说他还会有道德责任吗？大概不会。我是被逼出来的，我的本性驱使我必然要这样子行。也就是说强调自由意志不外乎就是说人是有道德分辨能力也就有道德的责任。Okay， 你不能说我犯罪是因为本性驱使或者有外力强迫我犯罪。OK， 好，他虽然是没有罪也是向善的，也有领受上帝赐予他的知识公义和圣洁，但是这个情况是可能改变，因为他可能会选择不向善反而会选择恶。 OK， 9.1 和 9.2 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我为什么要说要就是真实具体的强调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不是只是好像有自由意志。我等一下可能会如果有时间有一些理解是其实他已经实质否认自由意志，那是你觉得你有。可是先贤们高正统改革中的理解是他们是强调人是真实的有自由意志，那这个自由意志是要 qualify， 不是亚米念的那种自由意志，但是仍然却是真实也具体的自由意志。主要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要确定人不是机器，人不是动物，人有这个最终的那个选善选恶人要负责。对，还有没有到目前为止？好，我们再继续看。既然讲到 1.1、我一直讲 1.1 9.1 9.2 讲到这个是在堕落之前的状况，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已经读过第九章，第九章叙述自由意志有四种状况。OK， 如果你看到你的教材上面 9.2 的下面的第一条，自由意志的四种处境：堕落前的处境，或者亚当的处境，堕落后还未蒙恩或者没有蒙恩的处境。 OK， 堕落之后犯罪可是却蒙恩的处境，然后最后是得荣耀的处境。 OK， 人最终的结局只有两种，是哪两种？如果以这四个处境来形容人最后的结局，哪两个结局？对，得荣耀或者堕落后未蒙恩。 OK， 这个应该大家听起来似曾相识，因为奥古斯丁也有用这种方法来叙述什么人在堕落之前是没有罪却可能犯罪，堕落之后是犯了罪也不可能不犯罪，得救之后是有罪却可以向善，但仍然可能犯罪，但是已经有向善的能力，也会向善。最后得荣耀，最终的结，如果你是蒙恩的话，你是不可能犯罪，你只能行善。OK， OK， 亚当在堕落前有全然有自由行义、顺服上帝的自由与能力，但是这是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说，亚当也有犯罪的自由和能力。OK， 在我们接下来看 9.3 人因为罪堕入罪中，已经丧失一切关乎救恩的属灵之善。我这边怎么翻译？失去堕落之后，亚当的意志力因败坏的本性丧失行善以致得救能力。这个是比较精准的翻译，在你的那个，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这个是其实才是真正的意思。因败坏的本性丧失行善以致得救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不是失去 亚当犯罪之后是不是失去自由意志？不是，仍然有自由意志，但是这个自由意志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就是受到他本性已经败坏的影响，这个自由意志已经没有办法选择向善，但是他还是有选择能力，可是他的选择能力因为他本性的改变，他只能选择向恶，无法向善。 OK， 完全没有办法向善，但是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非基督徒还是有向善。 所以有听到庭芳的问题吗？是不是完全无法行善？当我们说向善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说人没有办法做好事？我要过马路的时候，只有基督徒会扶老太太过马路，我们应该不是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向善，你就回到前面那个，等一下，讨神喜悦的善事，或者我有在蒙恩的人的那个善，已经 justified， 已经称义的那个善事 ，OK。或者说也不要说成义的善事，就是你都可以做出好事，但是这些好事如果你没有蒙恩的话，在耶和华面前都像污秽的衣裳，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你得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你没有办法靠着这些善事来到上帝的面前，蒙上帝的喜悦，得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地位。 OK， 所以当我们说失去行善的能力，不是说人没有办法做好事，而是讲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凭其得救。这个 OK 吗？ OK， 这边就已经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更精准一点的翻译，是因为败坏的本性丧失行善以至于得救的能力，不是丧失自由意志本身。堕落后的罪人在这边翻译是属血气的人吗？ Yeah， 2.3 翻译成属血气的人，可是原文的翻译是 natural man， 就是本性的人 natural man。 那么这个 natural man 和亚当还未堕落之前的 natural man 是不是已经有差别了？堕落之后他的本性，你还是他还是有其本性，还是 natural man， 但是他这个 他的 nature， 他的本性已经全然受到罪的败坏。而你之所以不能够行善，按照先贤们按照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很仔细的在这边所讲的，就是你之所以不能够向善，就是你的本性已经遭到罪的破坏，不是你没有那个选择的能力，而是因为你的本性，你所做出的选择一定是无法向善，只有向恶，只能犯罪，只能自由的犯罪。 OK，Yes。 可以这样说。 Yep。 不是本来受造的那个 nature。 Yep， yep。 宜兴刚提到的就是说这边的属血气的，你可以用譬如说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属血气和属肉体来做比较。不是属血气和属灵的，对不起，来做比较。 OK， 9.2 9.3 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主要强调的就是说在堕落之后人的自由意志，的确你还是有自由意志，还是有做选择的能力，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选择向善，因为你堕落被破坏的本性，你的本性已经遭受到破坏，以至于你可以甚至说你选择的那个范围已经大大的缩小了，你还是可以选择向恶，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向善，也不会说你堕落之后你就没有自由意志了，你就没有责任了，你就完全你就变成一个机器人或者傀儡，也不是这样子。 OK， 9.2 9.3 有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会快一点，所以也许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些细节，如果你们看得出有一些细节你们想讨论。好，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人的本性或者自由意志的两个状态，亚当的状态，堕落前的状态，和人堕落之后未蒙恩的状态。但是所有堕落的人之中却有一些人蒙恩， OK， 当神改变一个罪人使他进入恩典的时候， 9.4 使他进入 translate him into the state of grace， 把他换入换转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爱子光明的国度在这里用的方式是恩典的状态。那也就是说之前人还未得救前是处于什么状态？ Wrath， 上帝，你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OK， 蒙上帝所拣选，在永恒之中就蒙上帝所拣选要得救的人，是不是因为在永恒之中就蒙上帝所拣选，因此你从来没有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也不是，不是因为你蒙拣选，你也必得救，如果你蒙拣选的话。但是在时空之中，你仍然是有一度是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state of wrath。 等到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将你转换进入恩典状态时，当上帝实际具体改变你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得救，进入恩典，蒙恩，或者说你才是真正的信。你不能说上帝已经拣选我了，所以我不需要信，反正我到最后会得救。 No， 你仍然需要从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进入上帝的恩典状态之下， OK。 好，然后他把人的本性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OK， 单单凭着他的恩典，使人能够自愿的立志，并且行出属灵的善。这边他有 qualify， spiritually good， OK， 不是任何的好事及功德，是蒙上帝所悦纳的。而这好事在外表的形式上可能很微小，可能很软弱，可能很残缺，但是如果你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行出来，依靠圣灵的大能，按照上帝在你心里立志行事所行出来，这个就是蒙上帝所悦纳，是 spiritually good。 到此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将人的本性从罪恶的 bondage of sin， 罪恶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按照我们这一贯的论述，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形容这个，就是上帝改变了罪人的本性， restore， renovate， 或者叫那个本性从过犯和罪恶之中活了过来，将人从罪性的捆绑之中解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到目前为止，自由意志 free will 是取决于什么？自由意志能够做出的决定，向善向恶，是取决于什么？亚当他能够向善也能够向恶，这两个可能都有，是因为他怎么样，他的本性如何，还未堕落，还未受到罪的污染。犯罪以后的罪人他只能够向恶，是因为什么？他的本性已经被罪所改变。所以这个的概念就是 free will 是取决于人的本性，你的本性如何会影响你，你如何做出抉择，你如何做出自由，你的自由意志如何运作。因此在只有在得荣耀之后，当你的本性完完全全的在更改，已经没有再犯罪的能力，你才能够单单的行善。但是我们前面有一段还没有讲，蒙恩的人仍然会犯罪，对不对？不只是，不是说蒙恩的人你活在地上你就完全不犯罪，因为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之中，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蒙恩的人 你只要还活在地上，你的本性是不是完全的修复？不是，你还有残留的罪 indwelling sin。 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你还是会犯罪，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但是你和未蒙恩的人的差别是在哪里？你的本性被改变，因此你有什么向善行讨上帝所喜悦善行的能力，可是未蒙恩的人是全然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虽然上帝在你心中工作，叫你立志行事都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但是你仍然还是会犯罪。对，但是相较于之前你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罪恶之中，你现在已经有行出上帝旨意能力的的能力了。对，向善的能力。但是你也可以注意到先贤们说，你之所以能够向善，是因为你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向善吗？不是吧？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既然你堕落，你完全无法向善，那人要怎么向善呢？或人要怎么样归向上帝呢？信上帝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全然是出于恩典，改变你的本性。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豹不能够改变身上的斑点。OK， 除非上帝在你的身上动工，改变你的本性，叫你可以做出向善的选择。而这个行出向善的选择，也是他是在你里面叫你立志行事，但是是你立志行事，因此也是出于你，你不是受迫行善 ，right？ 他是改变你的本性，叫你能够做出行善的选择。而在得荣耀之后，你不会犯罪，因为你有一个你的人性在恩典之下得到完全的修复，达到他应该达到完美的状态。所以 grace perfects nature， 但是不会 destroy nature， 这是阿奎诺说的。但是改革中，我们也可以说，就此之上，阿奎诺是我们的，我们跟他的理解是一样的。恩典修补或者完美成全人性，但是不毁灭人性，不会把你升华成为某种已经不是人性的神人性等等，你还是人性。其实这个也归回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上帝创造人最初的状态，那个知识、正义和圣洁，我们刚刚有提到，那到底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个到底是加诸在人性之上，还是人性本身就应该有的？天主教的理解会说，人性是一个 naked 的人性，赤裸裸的人性，处于中立状态，不像恶，也不像善，或有像恶，特别是有像恶可能会犯罪的倾向，除非上帝有赐予他一个叫做外加诸的 donor super adam 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公义、圣洁、知识等等，加诸在人性之上，但是这不是人性的一部分。改革中讲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回到 9.1 的话，这上面会有一点点复杂。改革中他们会说，在 no 不是如此。如果你说是如此的话，如果你说人性当初上帝创造这个人性是处于中立的状态，其实你是已经违背圣经的启示，就是你是说人是没有上帝的公义、知识、公义和圣洁。OK， 我看一下，先他们用的，我今天特别带。哦。改革中的理解会说，如果上帝创造人性只是一个 naked 的人性，赤裸裸的人性，不像善也不像恶，也没有向善的这个公义、知识、公义和圣洁，那么你应该说这是他人性上的缺陷。也就是说，知识、公义和圣洁是人性本来就该有的一部分，但是也认知这个叫做仍然是恩典， 但是这个恩典叫做concreatum， 与在制造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就赐予人的，不是在加诸在人性之上，受造人性本来就应该要领受的这个。所以以此来说的确是圣灵加诸在人性上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是人性本来就应该领受的。所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完全是不属于人性的，可是也不完全是 naked 人性就有的。改革中的理解，人性从来就没有那种概念上面或抽象的 naked 赤裸裸的人性。 OK，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我觉得那个就是第九这个9.3啊，第一条还是有点奇怪。上帝切关乎救恩属于之善的能力，就是这怎么会就是关乎救恩？我们的这个善怎么会关乎我们救恩？我们救恩不是完全都是恩典？怎么会因为我们的因为做这些善事可以平起得救？应该不行。 Holy lost all ability of will to any spiritual good accompanying salvation. 这边讲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翻译有一点点不是很顺，所以我的翻译是什么？9.3。哦，丧失行善以至于得救的能力。这样子理解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你如果在堕落状况之中，你行再多的善行或者好的行都没有办法叫你得救，那个都跟救恩无关，这样可以吗？ 就算没有堕落，你也不会，你因为行善就会更不很奇怪。我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救恩删掉 那no, 他特别要强调救恩，为什么？因为他特别要强调就是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不过刚庭芳讲到没有堕落之前，人可不可以靠着行善，不要说得救好了，因为没有堕落你不需要得救，有没有办法靠着行善得到最后的目的，得荣耀？就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按照我们信仰告白是工作或行为之约，你是靠着你完全的顺服，但是这个很有趣的，那个顺服是不是完全是出于你自己，就是一个 naked 完全没有，不是 right？ 因为你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 anthropology 这么的精彩，不像天主教，他说你那个行善仍然是按照约的概念，上帝根本不需要给你任何奖赏，你吃了那生命树的果子又怎么样？那可能是一个芒果或者 I don't know 莲雾，那又怎么样？但是上帝指定他按照约，在恩典之中赐给你这个约，如果你按照完全的顺服的话，你就会得到永生，进入荣耀的状态。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会说他是凭着自己的善行，凭着自己个人完全的顺服达到最终的，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话，最终的荣耀。但是他也不能够以此自夸，因为上帝本来就不欠他任何东西，那个都是按照约 expecto 在恩典之中赐给他的，也加诸给他能力，让他能够顺服，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有那知识、公义和圣洁，让他能够顺服，最终得到那个奖赏。如果他得到那个奖赏，的确是按照他的行为，但是他也不能够凭着那行为，以为那个行为本身就有其功劳。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边会特别强调，任何的善行你行出来都是。你可以行出好的行为，甚至积很多的功德，但是不论再好再多，那个最终都跟得救无关。OK， 庭芳这样 OK 吗？啊 ，OK。第三章其实要强调的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你可以啊、我要做好事，我要孝顺我父母或什么。可是如果你这些东西你也应该做。但是最终这些善行都与得救无关，没有办法叫你因凭着这些得救。 OK， 自由意志还有没有其他？国俊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有一些拉丁文， 主要是为国俊写的，因为他回去可以查那个 Richard Moller 的字典，你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概念我们根本没有碰到，你会想哦，原来还有这个问题要处理，哦，还有这个，要不要讲一些，还是大家要早点下课？ 嗯，最终得荣耀的一个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去对付这个残留的败坏？ 你最终得荣耀之前，你还是会有残留的败坏，但是你也应该不断的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定义上就是这残留的败坏，在你在世的生命之中会越来越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那个减少的成分或者程度或者速度都一样。怡琳姐，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吗？ 你是说一个得救的人，他应该是要不断的，就是他会 圣灵会提醒他要不断去对付他的残留的败坏。 Yes， 可以，你可以这么说。对啊，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成圣的过程之中，不也是如此吗？Good question。 我们仍然 OK， 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仍然有残留的罪， right？ 然后我们最终会得荣耀。我们也知道最终的时候，每个人不管你是蒙恩还是不蒙恩，都要站在审判座的前面，然后分左阳，然后分左分右，按照自己的行为得到永生或者得到永死等等等等。那我们怎么看？我们又承认说这些要受审判的人，他在活在地上仍然是有残留的罪，他没有得到完全才进到天堂。上帝怎么看这样子的罪？怎么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怎么看蒙恩之人所残留的罪？这是一种说法，看不到就是用另外一个属灵的，大家都喜欢讲遮盖，用什么遮盖？基督的宝血。用另外一个方式，今天国君会讲的，我们蒙恩的人有很多智慧来形容蒙恩人的身份，其中有个最重要最基础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他看我们不是单单的看我们，像看蒙恩未与在基督之外的人，他是在他儿子里面看我们，在他儿子已经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你还是会犯罪，你还是需要悔改，你还是需要祷告，你还是需要致死你的罪，因为这是上帝指定你得救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是蒙恩的，在审判的那天，上帝看你洁白如镜，就如看他的儿子一样，因为他不是单单看你和你的罪，不管你的罪有多少，他是在他的儿子里面看你。这个应该用不同的角度思想这个事实，会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我们成圣的动力。认知这个事实不应该叫一个圣徒好像偷懒不成圣，反而应该更加的效法他的主，越加有他主的样式，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我本来想要提到那个关于讲到自由意志，尤其在我们改革中处境之中，你可能会要提到爱德华兹，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们今天可以讲得清楚，或我现在有能力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吗？讲到自由意志，在尤其是这是一个改革中的信仰告白，一定会想到什么？跟得救有关系，人没有办法跟廷芳刚问的问题有关系，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行善，或者自己的能力转向上帝，或者你的自由意志在堕落的状态之中，没有办法凭那已经败坏的人性的能力转向上帝。但是这是一般基督徒弟兄姐妹 不是一般教会里面所教导的吗？你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很熟悉的教导，但是人如何得救？人要怎么样得救？ 懂乎恩因的信 啊？ 懂乎恩因的信， 因 本乎 恩因的信 ，right？ 本乎恩因的信，这个我想所有的基督徒可能都会熟悉这个，但是那个因着信你怎么去理解它？就有不同的理解。大部分我觉得现在了，大部分的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处境可能是比较偏向亚米念的倾向，所以你讲到自由意志一定会关乎这个议题。亚米念理解自由意志和我们改革中理解自由意志在这上面有非常大的差别。亚米念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全然，你是犯罪，你是堕落的人性，但是你仍然那个自由意志本身仍然有能力可以选择归向上帝，最初的那一点动力你可以选择归向上帝。当你归向上帝的时候，他也会说他会赐给你恩典，让你持续在这个恩典继续的，但是那最初的动力是出于人，就是你的自由意志是全然自由的。我们会说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这样子理解，自由意志还记得是基于，为什么我刚刚特别要强调是基于什么？本性，是因为上帝改变你的本性，所以你的自由意志可以自由的，不是受到外力的影响，也不是受到那个强迫，你归向上帝，信上帝。所以自由意志，亚米念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和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理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OK， 我们不否定有自由意志。我刚稍微提到爱德华兹，我必须说我对他没有很精专，但是他的自由意志也影响到很多19世纪之后改革中对自由意志的理解。但是有人提出 Richard Muller 提出他的自由意志其实不是17世纪16世纪先贤们所认知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爱德华兹已经实质的否认人有自由意志。他为了要否认亚米念的那种自由意志，但是在爱德华兹的论述之中他已经全然否认了人真正有自由意志。因此有 question， 有质疑，就是说爱德华兹到底是不是符合西敏信仰告白。只是中间有很多很多很技术性的东西，但是我要在这里所讲的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看起来不受外力的影响，那个就是自由意志，而是你真正有某种程度你可以有真实的，我们是真实的认真看待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只是说我不是受强迫。 OK， 你是可以，那个 choice 是真实的。OK， 那时间差不多。好，我请今天时间有剩下比较多，所以我请大家就开口为我们今天敬拜做祷告。